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没有了你是怎么样的 世界，无聊的我坐在冰冷的戏院，一抹想念着明天，爱情却留在昨天。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他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走过来。今天伤心的我，也让时间淘汰，也别忘记还有爱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个照片，一段电影，一个人只想一笑，那些故事还在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情在回肠荡气中，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

想我没有错怪的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才懂爱了你太多。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反映说，春天的天气十分的干燥，有的时候呢衣服上也会有很大的静电呢，到底该怎么处理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的家里有非常便宜的，比如说像微液或者是喷雾，可以随身的携带在身上，穿上毛衣或者是纱裙的时候涂在裙子上面，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处理掉关于静电的小问题了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9， 我是主播周周，每天下午14点到17点钟都会和你在这里分享好歌曲。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要听的歌，可以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969跟我进行留言和互动。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。 谁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。不理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。台前如何发亮？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人梦非常永不太远太抽象，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，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，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。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风光更好，人气不过肥皂泡。即使有天开个唱，谁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。不恋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。台前如何发亮，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给我唱，还是勉强？台前如何发亮？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。 是心里最大理想，跟他归家为他。 太迷糊，你是否

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久了之后呢，很多人对于加薪和升职总是抱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不是所有的升职都会如愿以偿，而诸多的职场人呢，也会因为升职不顺的原因选择跳槽。在负担责任足够大和做的事情结果也足够好的情况下，却因为资历尚浅类似的原因导致暂时不能升职，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自己的预期没有达到，多少是有点愤然的。但当你从升职的挫败感当中去理性的分析时，你会发现选择通过离职去解决这样的事情更多是因为情绪的驱动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想要说给期待升职的人，如果你正在期待升职，那么有三点建议想要给你。第一点是关注成长，而不是盯着升职这样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的公司今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，而这样一个前景会让你在项目管理的方面有更大的挑战，能够收获更多成长的话，对你的积累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如果此时因为升职失败而选择离开，就会错过这样一件事情。所以为了自己的简历更加好看，我想至少也要完成这个项目，关注自己所做的事情和成长，而非盯着升职这样一件事情。因为人一旦有了执念或者是纠结于一项东西的话，就不再会专注于做其他的事儿了。第二个建议是关注平台的视野和思维的方式。说白了就是，如果你见到的和做到的事情多了，就会慢慢的化成自己内心的一部分。有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遇到瓶颈，可能是基于信息差，而这种信息差呢，不一定是从互联网上直接获取的知识，而是一种平台上带来的视野和做的事情积累的经验的信息差。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平台很大，能接触到的东西很前沿，对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方式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，那么这种影响一定是受益终身的，升不升职的问题自然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在升职方面，想要给你的第三点建议就是关注事情的本身而非情绪。曾经有学者发现，有五项能力能够决定一个人是否在事业上获得成功，分别是情绪稳定、性格外向、乐于尝试、为人亲和、做事尽责。而其中情绪稳定、性格外向和做事尽责是最重要的三项。跳槽找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就跟谈恋爱一样，喜欢的人不出现，出现的人不喜欢，但如果能让自己匹配上喜欢的那种类型，就要先自我提升，把自己收拾利索，精神强大而独立，这样才能够遇到对的人。而当有真正好的机会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同样也有资格对他进行选择。 想再见你，哪怕你